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 嗯，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很多的老年朋友啊，经常会有头疼、头晕、失眠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具体这些症状与脑血管病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吗？ 嗯，张老师，您说的老年人的这个头疼、头晕和失眠的这个症状哈，其实呢，它跟脑血管病之间啊，关系还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啊。嗯、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头疼啊、头晕啊、失眠呀、啊，这个症状哈，都是由于他的脑血管疾病引起来的。 嗯， 但是呢，可能这件事儿呢，并不被听众朋友所理解、所认识到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着老年人的头疼、头晕和失眠的这个症状和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给听众朋友做一个讲解，然后呢，告诉听众朋友如何来解决老年人的头疼、头晕、失眠的问题，如何解决由于脑血管疾病引起来的头疼、头晕、失眠的这样的症状哈。那么老年人头疼、头晕、失眠的这个原因呢，我们说是和脑血管疾病有关系的。那么这个脑血管疾病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啊，当然了，脑血管疾病呢会有很多原因引起，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重点讲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高血压。听众朋友呢都知道，高血压呢和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非常之密切的。所以说很多有高血压的老年听众朋友、中年听众朋友哈，甚至是青年听众朋友，都会有头疼、头晕这样的症状。而且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呢，睡眠质量会不好。他呢会有这种心慌啊、气短呀、这样的症状，同时也伴有失眠的这样的症状。所以高血压病和这个头疼、头晕、失眠之间关系非常密切。 那是不是说明就是有高血压就一定有头疼、头晕和失眠这样的症状呢？ 不见得。因为以高血压病，尤其是轻症的高血压病，甚至有的人这个高血压呢，他的血压已经很高了，但是他并没有症状。那么很多高血压病呢，它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呢，倒过来讲，我们一旦有了头晕、头疼、失眠的这个症状了，我们就要考虑到是不是有高血压病了。 那也就是说，假如我有高血压，我的这个血压控制都挺好啊，一切都非常正常，那也有可能就不出现头疼、头晕、失眠这样的症状，是吧？ 对。 那如果你有高血压，你有没有控制好，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跟头疼、头晕、失眠就联系上了。 对，就是说，高血压病呢，它可能有头疼、头晕、失眠这样的症状，也可能没有。但是，无论高血压病有没有头疼、头晕、失眠的这个症状，对脑血管的伤害都是非常之大的。就是有症状呢，其实是好事儿哈。有症状，症状能够早期的出来，更容易我们听众朋友识别到我有高血压病了。我有脑血管的伤害了。那么有些人呢，可能在初期没有症状，但是这个时候呢，脑血管依然是受到伤害的。 那么可能这一部分人到有症状的时候，比如说突然有一个剧烈的头疼头晕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这位听众朋友是一个血压的急剧升高，而且是升得很高，很有可能是高血压脑病，哎，很有可能是这个中风的一个前兆。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呢，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症状了。哎，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症状的时候，您也要经常量着点自己血压是不是正常。那么一旦有症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不能轻视这个问题了。哎，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啊，我们要告诉大家是这样的，我们有病啊，是病在前，症状在后。哎，怎么理解我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是有病了，而且有病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都没有症状。一旦我们有了症状的时候，其实这个病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哎，所以说有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重视它。哎，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是倒回来讲哈，就是病去除的过程当中，也是症状消除在前，病完全康复在后。有一些听众朋友呢认为我没有症状了，就认为病好了，其实不是。我们在给听众朋友看病的时候，您没有症状了，其实我做临床医生啊，在这个病人的症状完全消除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我还会给这个听众朋友用一些相关的防止他复发、促进他康复的一些药物啊、保健的方法啊，让他完全康复。你比如说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哈，你比如说像这个人得了肺炎呀，或者是这个慢支啊，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像肺炎吧，我们控制了症状以后，比如说像一个孩子的肺炎哈，他完全不发烧了，不咳嗽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不进行一个巩固的治疗和康复的治疗哈，这个时候这个孩子的抵抗力是非常弱的，他可能会这个病再反弹起来，那么反弹起来以后，这个时候这个病就更加难治。哎，所以说我们的病是没有症状在前，病完全康复在后。哎，也就是说病来和去都是一样的道理，来的时候也是病在前，症状在后，病没有的时候，病康复的时候，也是症状消除在前，疾病完全康复在后。 但实际上高血压呀，它是属于脑血管疾病哈。 对。 弄不好的话呢，它会造成人的头疼、头晕、失眠。因此呢，如果有高血压的话，而且也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症状，那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了。 对。 哎， 那么脑血管病形成的另外的一个原因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脑动脉硬化。哎，那么这个脑动脉硬化呢，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它是血管壁的一个硬化，就是血管壁它变厚了、变硬了、变脆了，血管壁失去弹性了，同时管腔内变得狭窄了，脑供血不足了。那么脑动脉硬化也是中老年听众朋友头疼、头晕、失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实相对于高血压来讲呢，动脉硬化呀，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明显，有的时候。像高血压，你血压一不稳，它就造成头疼、头晕啊、失眠。但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到一定的程度，它才有头晕、头疼、失眠这样的症状呢？ 对，哎，因为这个动脉硬化呢，比如说它只是管腔的一个堵，哎，它在慢慢的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所以它的症状呢，可能不如一个血压急剧的升高那么明显。 哎， 但是这个动脉硬化跟高血压呢，它是伴行的，就是高血压可以促进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反过来又可以促进高血压，哎，促进血压的不容易调整。哎，所以他们两个呢，相当于是狼狈为奸吧，让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头晕、头疼、失眠的这个症状更加的严重。那么头疼、头晕、失眠的第三个原因哈，就是脑血管病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血液的粘稠。 哎， 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血液的粘稠啊。血液为什么粘稠？其实说到底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出了问题。这个代谢呢，其实全称它讲的是新陈代谢。这个新呢，就是新的东西进来，也就是我们吃的新的营养素要进来， 沉的东西呢，就是我们体内原有的虚积的这些东西要排出去。大家想象一下啊，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年龄越大，我们体内虚积的，就是我们人体不需要的东西肯定是越多，所以年龄越大呢，我们越容易发生血液粘稠。而且呢，我们年龄越大，我们人体的这个代谢功能呢就越发的下降，就是我们吃的时候也不见得食欲那么好，吃的那么多了，吃完了以后消化的能力也会下降，同时排泄的能力，就是往外排的这个能力啊，废物让它清除掉的这个能力也会下降。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年龄越大，血液粘稠会越发的严重。而且现在的人，其实普遍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入的太多，运动的太少，出的太少，就是代谢掉的太少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血液粘稠也是普遍的一个问题。那么血液粘稠对于脑血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伤害哈？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中风哈，脑梗是由于血栓形成的。那么血栓之所以容易形成，它是容易形成在血液粘稠的人当中的。如果我们血液是正常的一个稀释的程度，这个时候血栓是不容易形成的。那么血液里面的有形成分堆积的，我们人体的代谢废物越多，血液越粘稠，血栓越容易形成。那么血栓容易形成的话，这个脑梗、中风，对吧？这个缺血性的中风就越容易发生。所以说呢，总结一下啊，就是脑血管疾病，会有这个头疼、头晕、失眠的症状。那么这个症状呢，跟脑血管疾病有关。那么这个脑血管疾病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种。那么我们今天讲了重点的是三种。第一是高血压，第二是动脉硬化，第三是血液粘稠。 那实际上啊，就是说如果您有头疼、头晕、失眠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它有很多原因都会造成这样的症状产生。但是今天呢，我们只是局限于就是脑血管疾病啊，造成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至于脑血管疾病，什么样的疾病会造成头疼、头晕、失眠呢？我们聚焦在高血压、动脉硬化和血液粘稠， 对， 所以这个咱们就得找到根源就好下手，是吧？那么作为脑血管疾病哈，而且呢它又有头疼、头晕、失眠这样症状的人群，我们如何来进行解决呢？ 你看我们刚才谈到了啊，形成脑血管疾病，我们今天重点谈的三个方面的原因哈，其中谈到了一个原因呢，就是血液粘稠。那么这个血液粘稠如何来解决呢？我们就要告诉听众朋友啊，解决血液粘稠的问题，您就要吃这个高纤维的食品。 要管住自己的嘴。 对。那么高纤维的食品的话呢，听众朋友，这个饮食的这个食谱里面会有很多，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知道，在这儿呢，我们就不一一的来列举了哈。我们给到听众朋友有一本这个养生集。 这个养生集呢叫做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一个小册子啊。那么这本书呢也是非常的抢手，那很多朋友呢通过这本书也了解了春季养生的一些要点，比如说怎么吃啊，怎么运动啊，怎么预防各种慢性病的产生啊，怎么调节情绪啊、情志啊等等，真的是非常好。但是我们数量确实有限，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的话，一定要注意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都离不开氧的存在，人体的老化过程就是一个慢性缺氧的过程。很多老年人感到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免疫力下降，其实都是慢性缺氧的表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气管、支气管及肺部疾病的发生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破坏了我们人体的供氧系统。急性缺氧直接会威胁我们的生命， 慢性缺氧会加速我们人体的老化，也是慢性病不容易恢复。中国医学认为，肺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宣发速降、通调水道、朝百脉而主志节，以辅佐心脏调节气血的运行。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相互略属于肺与大肠，肺与大肠互为表里，肺与大肠在生理疾病以上相互影响。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旅游到一个空气清新的大自然当中，我们就会身体轻盈，精神抖擞，精神愉悦。我们患了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肺病住院治疗，通常医生会让我们吸氧。对于一些疾病的重症患者，治疗需要高压氧舱的介入，就会加快疾病的康复。不论是促进慢性病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养生，我们都要养好我们的供氧系统。在多年的健康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用转移因子辅佐以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制作的中药口服液，同时积极的抗组织纤维化，有助于我们加快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康复，同时对于中老年延年益寿养生、提升免疫力也具有良好的保健提升作用。 说到啊，对于疾病的这个预防哈，吃真的是非常重要，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啊。 嗯，那么我们除了用这个周老师您刚才提到的春季养生五行五色里面的这个高纤维的这些食物以外哈，那么听众朋友呢还可以用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里面呢，它不仅仅有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哈，同时呢它里面就是有这个均衡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谈过，那么这个高纤维加均衡的营养呢，不仅仅是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改变血液粘稠，同时呢，它还可以提升我们肝脏的这个代谢功能。我们刚才谈到了，之所以血液粘稠，跟我们人体的代谢功能的下降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常用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对于防止这个血糖的过度升高，让血糖平稳，能够让这个血液粘稠度下降，防止动脉硬化，都有非常多的好处。而且呢它就是一个高纤维的食物，加了充足的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和维生素。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营养的一个食疗啊，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朋友来讲，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调养一个方法。 应该说它里边呢含有的这个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啊，也非常的全面。 对， 如果比如说你要是能够吃到达到它那里边丰富的这样的程度的话呢，可能你要吃很多东西。但是它呢这一袋冲调粉全都解决了。 对，三顿饭前每顿饭前一杯就足够了，非常的方便哈。那么我们还有解决这个头晕头疼失眠的这个症状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注重精神的调养。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头晕头疼失眠跟脑血管疾病有关系，脑血管疾病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高血压跟精神紧张有关系。我有一个就是老院长啊，在60岁退休的那一年，就是因为退休嘛，大家给他举行了一个这个欢送会，他就有点激动，然后回到家里呢，他的一个多年不见的妹妹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又有点激动，当时就因为这两个激动的因素啊，就突发脑溢血就去世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一个，我们都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一个妇产科的一个专家，60岁，其实他退休只是到退休年龄，其实他还是要工作的，本身专业很强嘛，还是要返聘要工作的，结果就6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的可惜啊。所以 避免精神紧张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尤其是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要避免精神紧张哈，我们教听众朋友两个小办法。一个就是把那个醋啊，就是酸度在6以上的那个醋，我去超市看过，酸度在6以上的这个醋呢，必须要酿造5年以上才能够，就是可以用30毫升的这个醋，可以再加一点这个蜂蜜哈，冲上水，可以在早晨空腹喝下去，对于防止血糖的升高呀，促进代谢呀，改善血液粘稠，还有降压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个泡脚的方法，这个呢，时间来不及了，我在明天的节目里接着给听众朋友讲哈。我刚才讲的就是避免精神紧张，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避免劳累。有一个59岁的女性听众朋友，就是既照顾她的母亲，因为她父亲去世了嘛，又照顾她的孙子，然后在劳累的过程当中就突发脑溢血就去世了，所以这种劳累也要避免。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动脉硬化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动脉硬化跟脑血管疾病关系之间非常非常密切。那么解决动脉硬化问题呢，我们就是要给听众朋友推荐的是茶色素。茶色素呢可以非常好的调整我们的血脂，动脉硬化跟血脂代谢异常之间关系非常密切。茶色素里面的茶红素可以降坏胆固醇，降总胆固醇，降甘油三酯，通过调整血脂的平衡来减轻动脉硬化。同时呢，这个茶色素还可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茶色素还可以通过这个调整血脂来改善我们人的血液粘稠度。人为什么血液粘稠？其实跟脂代谢异常关系之间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说，有头疼、头晕、失眠的听众朋友，有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很好的应用茶色素来改善我们的血液粘稠，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这样的话呢，就能防止我们这个脑梗啊、脑出血呀、这样的疾病发生。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他一直有头晕耳鸣这样的症状，而且他常年的是失眠休息不好，然后他用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我给他咨询了以后，看了他所有的那个体检报告啊，帮他分析完原因以后呢，他就是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有动脉硬化，还有一点呢，就是脂代谢异常，然后血液粘稠，我就建议他用这个茶色素。结果时间不长，10来天的时间，首先是耳鸣没有了，然后呢，就是头疼头晕的这个症状呢，就逐步逐步的减轻了。他就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您就是给了我一个咨询，给了我一个建议，给了我一个养生的方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头疼头晕失眠是和脑血管疾病有关系的。我们抓住了脑血管疾病形成的原因，把它的这个高血压、动脉硬化、血液粘稠的问题解决了，实际呢，老年人的头疼、头晕、失眠的这个问题相应的就解决了。 那如果您的头疼、头晕、失眠是由于脑血管疾病产生的哈，很有可能跟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血液粘稠啊就一定关联了。那么在积极治疗的同时，那刚才呢，贺云主任给大家呢也推荐了一些办法，比如说来用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来采用茶色素等等的哈。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而且呢，目前正在举行免费体验的活动。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的主讲医师张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我们很多人有了代谢异常综合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体重，统称为五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致病因。控制五高，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与其大把大把的吃药，不如应用好营养配餐，调理五高更健康。用燕麦粉、燕麦、荞麦、乳粉、乳清蛋白、